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是上堂的时间，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准时上堂。今堂继续有浩辉在这里陪着大家去听爵士乐，去学习爵士乐的。当然有我们的主讲导师香港爵士乐首关家杰 Alan。 Alan 你好。 Hello。 今堂亦都是带来一个人物，近这几堂开始介绍的人物都是一些即有特别的个人特色，都可以看到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风格的。不如今堂先介绍一下咁啊，呢位人物系 Wing Shorter。 啊，咁啊就叫佢做韦恩啦，咁样 Wing 译名。咁佢嘅背景系点样嘅咧？佢系几时出世啊？学习啲咩长大嘅咧？ 嗱，咁啊 Wing Shorter 就一个非常之出名嘅 saxophone player 啦，即系仲有出碟嘅，但系，咁咧佢就33年出世嘅。 哇，佢年纪好大咯。 好大啊！咁你系咯，你数到啦，33年。咁然后佢系新泽西州啦，出世啦。咁佢嗰阵时，咁你啊33年，我哋又玩翻呢个游戏啦。33年，咁我当佢10岁啊，懂性啦，听歌啦。咁 四几年啦。 系啦，四几年咁啊，听啲咩咧？咁 Miles Davis 就出咗嚟啦，都已经。Charlie Parker 啦，咁然后就Big Bang 嗰啲就一直都有噶啦。咁所以其实佢都系比较后期噶啦，喺个 Jazz 度已经叫后期噶啦。所以佢一开始玩嘅时候咧，嗰啲 style 咧都系一啲 bebop 啲啊、hard bop 啲嘅，尤其是 hard bop 嗰种 style 嘅。咁而佢嗰阵时咧就俾一个好出名嘅人请咗，系啦，就系、是、Art Blakey。 哦， 系啦。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就是、Jazz Messenger Art Blakey 咧，其实呢一个 band 咧，其实就系好似一个爵士嘅大學咁啊，即係入過去個 band 嗰啲人通常都係比較 young 嘅人啦，咁然後就好快就即係出返嚟，然後就成為一個 star 咁啦，咁所以佢嗰陣時呢好細個就去咗 Art Blakey 嗰隊 band 嗰度玩過，咁亦都出過碟， 咁啊細細個入去即係佢嘅能力都一定有返唔上下啦， 係啦，你講得好啱，佢能力有返唔上下，而我認為佢最大嘅能力係咩呢？除了他的演奏風格非常之好，其實這個是啦 ，sexy 風不需要講啦，真係梗係勁啦，即係先至可以入到嗰隊 band 啦。咁而佢嗰啲 articulation， 即係嗰啲叫做修飾音啊，做得非常之清晰。如果你係攞翻提第啲 saxophone player 比咧，佢特別清晰嘅。咁佢嗰啲震音啊，嗰啲位咧就好慢嘅，真得好慢。佢唔會係好太過分咁樣去表現出嚟嘅，咁好似慢慢滲出嚟，咁所以呢一種做法咧，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少可咁細眉細眼嘅樂手啊，做得好好，咁亦都合理嘅喎。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好好嘅作曲家。 我仲有作曲嘅。 我覺得佢其中一樣最出名、最值得講嘅就係佢啲歌曲。係啊，佢玩得好好之餘，佢作得好好，佢 arrange 得好好，即係佢編曲編得好好。令到佢咧就成為一個更加即係全面嘅樂手啦。咁而嗰陣時咧，你喺邊度見到佢呢種能力咧？其實你聽佢同 Art Blakey 玩嘅時候咧，已經有嘅。咁而呢種能力咧，就譬如佢，我哋可以聽下佢呢一隻歌啦，就 Black Diamond。 咁 Black Diamond 呢隻歌咧，就算係佢最早期嘅錄音啦。 嗯。 咁其實已經係佢好細個嘅時候啦，即係都係二十歲頭咁樣嘅錄音。 哦，已經作呢首歌出嚟啦。 係啦，嗱，咁呢隻歌其實唔係一啲好複雜嘅嘢嚟嘅。 係。 咁但係你已經聽到佢咧，其實係已經有文有路啦。 嗯。 咁同埋亦都係一個叫做前期 Wayne Shorter 一啲作品嚟嘅。咁所以嗰種聲咧都仲係比較叫做近似啲 hard bop 啊嗰種類型嘅，咁但係你睇到佢已經係似模似樣做到嗰種味道， 即係功架好啦， 非常之好啊！咁佢個底已經打得好好，咁但係之後咧佢就去咗另外一隊 band 咧，就變做一個叫做 Wayne Shorter 嘅 2.0 啦， 係又進化咯、哦， 進化咯、哦， 佢去咗邊度咧？ 就係、是、最出名嘅 Miles Davis Second Great Quintet 啦， 哦， 係啦。咁呢個真係無可否認，真係影響後世好深遠啊！ 係。 咁呢一對 band 咧係 Second Great Quintet 啦，同 First Great Quintet 嘅分別就係 First Great Quintet 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噶啦，就係、是、玩一啲好 popular 嘅音樂啦，即、 嗯、 係例如即係電影嘅歌、musical 嘅歌。咁但係呢一對咧就完全係新嘅歌喎。 係。 咁呢啲歌邊個作嘅咧？多數都係佢作。 哦， 同埋我覺得呢一隊 band 即係 Second Great Quintet 啦，佢最令我哋覺得重要嘅位喺邊度咧？除咗嗰個 playing， 即係佢哋玩得好好，玩得非常之好，同埋好後生啊，個個都係廿零歲，同埋阿 Tony Williams 啦，即係嗰個鼓手啦，直頭得18、19歲，咁所以好有火嘅隊 band， 亦都即係可以就係因為咁後生，所以可以試到好多嘢啦。係 啦，咁所以 Miles Davis 其實真係好有遠見，咁佢揾咗呢隊 band 啦，特別佢嗰陣時係講到明係爭個 saxophone player， 係 未成 band 嘅，揾咗 Wayne Shorter 之後，佢就話得啦，喺呢一隊啦。 嗯哼， 咁所以你諗下，其實係好聰明嘅 Miles Davis 做一個 leader 嚟講，咁而佢咧。有好多隻碟啦，都係非常之出名啦。其實嗰六隻碟，即係佢 Second Great Quintet 錄嘅六隻碟，全部都出名，全部都錄得非常好。譬如第一隻嗰隻碟就叫 ESP， 咁而 ESP 裡面嘅嗰隻歌 ESP 咧，咁佢哋點樣錄嘅咧？去到錄音室之後，就打開 Wayne Shorter 嗰本書仔啦。 哦，佢有本筆記簿， 本筆記簿就寫曬佢平時錄音嘅時候一啲作曲嘅一啲少少嘅 ideas， 一啲諗法。寫曬落去之後 ，Miles Davis 就揾咗頁，咁跟住佢就吹咗幾句，然後就幫佢改一下啲 chord， 然後就叫 Herbie Hancock， 即係個鋼琴手啦，就話：喂，你試下咁，你試下咁，你試下咁。咁改完之後咧，就變咗 ESP 啦。 即場作曲個好隨機喎、啊，呢件事。 用咗11 take， 然後就變咗隻歌。 係。 係啦，咁佢中間會停，可能玩幾下停咗，玩幾下停咗，11 take 就變咗一隻歌，咁就 ESP 啦。咁我哋就不如聽一聽隻 ESP 究竟係啲咩回事咯。 聽咗一小段呢一首歌啦 ，ESP 啦咁樣，聽落咧又好似冇咩大嘅分別，但係又隱隱約約咧，好似感覺到有啲唔同喎。這個違和感喺邊度嚟嘅咧 ，Alan？ 係啦，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確實係有呢種感覺，或者唔好話冇分別啦，即係唔係好大， 都好正路啫， 變動啦，係啊，好正路啫，都係即係叮得個叮得個叮得個叮咁樣，即係你都聽到嗰啲鼓都係咁樣玩啫。咁但係你又聽到係同之前嗰啲 jazz 有啲唔同喎。 係。 咁喺邊度咧？其實咧，佢落咗手腳， 就喺嗰啲和弦度啦。咁所以有一樣嘢呢，唔係佢哋發明嘅，但係佢哋開始令到呢樣嘢興起啦，就係叫做 non-functional harmony 啦，或者我哋簡單啲咁講啦，就係我哋平時學和弦咁有樂理㗎嘛，佢哋完全忘記咗樂理呢樣嘢， 唔跟樂理咁樣作曲。 冇錯啦。 咦，咁但係即係好聽就還好聽啦，但係唔跟樂理其中一個問題，我覺得就係呢，可以出嚟啲嘢呢係好錯㗎喎，即係難聽㗎喎。 係啦，你講得好啱啦。咁我哋就會問啦，乜嘢叫啱，咩叫錯呢？首先要搞清楚樂理呢回事喎。我啲學生都係咁講，樂理好緊要，一定要學。 係。 學完之後你就要忘記佢。或者要 break the rules， 即係要 打破佢。 打破嗰個格局。因為呢，樂理呢一樣嘢呢，永遠都係有咗音樂，然後有人去研究先有呢個樂理 嘅。係 ,ok。 咁所以你就算 non-functional harmony 都係㗎。如果你有一個樂理，你打破咗嗰個樂理， 就有新嘅樂理囉。 咁有新嘅嘢囉。 ok。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啲 rules 呢，即係嗰啲所謂嘅規矩呢，就俾人哋打破嘅。尤其是我哋呢啲創意嘅人，一定要就有呢個 mindset 先得嘅。 咁而家 Wing 就做到呢樣嘢啦。 做得非常之好添。咁所以嗰陣時就做咗呢一樣嘢之後，影響到我哋後世好緊要嘅。 係。 即係今時今日呢，我哋嘅 modern jazz 叫做，或者 New York 嘅 jazz 啦，好多時候呢，我哋都係用呢一個方法嚟作歌。係啊，即係唔再話諗要用啲乜嘢嘅和弦啦，一定要，即係唔係話呢樣嘢錯或者冇人做，仍然有。但係我哋諗嗰樣嘢會再跨多一步，就是我哋會唔會有多啲嘅可能性呢？就用呢個方法嚟作。 OK， 嗱咁啊，頭先首歌咧就帶出咗即係阿 Wing 嘅呢一個嘅特色啦。咁啊，陣間翻嚟咧就再聽多啲關於阿 Wing 嘅故事。呢、這個時候啦，先頭一陣聽一下第二啲嘅音樂先。 All Around Jazz。 All Around Jazz， 今日呢又想同大家呢去一个唔同嘅地方啦，听一下歌啦咁样。咁啊，今次嘅呢一个场景啦，呢一个嘅背景呢，相信呢都係大家都会鍾意啦。我起码我自己呢，我就好enjoy， 好享受呢个时间嘅，就係游车河嘅时间。咁啊，我自己最鍾意呢就係搭巴士嘅时候嘅。咁啊，坐上层啦，望住出面嘅风景，不停咁样转啦咁样。咁啊，可能即係每一次都會見到一啲好新嘅嘢嘅，咁啊呢個就係遊車河嘅特點啦，同埋一個人都可以靜靜地啦咁樣。咁啊遊車河嘅時候啦，咁望住出面嘅風景咁樣，想要首音樂，想要首爵士樂 ，Alan 有冇介紹？ 有，咁我就會介紹咧，大家聽呢就 Robert Glasper 嘅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邊度 beautiful 啊？點解你會揀呢首嘅？ 嗱，首先咧就我又將你嗰、那個設定咧就再加多少少嘢， 系 有车我中意嘅， 系 咁尤其是我嗰时喺美国咧，咁啊一定要揸车噶嘛，咁但系咧，我觉得真正有车可即系叫做可以喺架车度揸车舒服开心嘅时候咧，通常都系夜晚嘅。 哦， 咁啊点解啊？因为做完嘢啊嘛， 系收工。 收工啊嘛，夜晚啊嘛，同埋我自己有鋪人，我鍾意如果我遊車河嘅話，香港冇啦，因為我仲係好窮嘅爵士樂手啦，咁我冇車啦。但如果我有嘅話啦，我相信會有嘅，希望有啦， 係一定有嘅， 係啦。咁有嘅話呢，我會點呢？我鍾意夜晚遊車河，咁我覺得喺個城市度夜晚咁樣 check check 咁轉呢，好過癮嘅。咁但係你要有啲音樂配返㗎嘛，咁如果我聽返啲舊嘅 jazz 嗱，唔係咁正。咁如果喺 New York 咪得囉，咁如果你話喺香港或者第啲城市喺東京啊即係嗰啲咩城市，我會諗就係想聽啲 modern 啲嘅， 係現代啲嘅， 係啦，但係有爵士樂嘅， 趁返即係呢個城市嘅背景啊嘛，即係都係一啲先進 啊大城市啊咁樣。 冇錯啊，咁如果我聽返就舊 jazz 啊，咁我就會諗返起40-50年代啊，咁我又唔想成日都咁喎、啊， 就唔係好而家啦咁樣， 唔係好現在係啦，咁我想現在啲咁我點搞呢？咁我就會聽 Robert Glasper 佢呢隻 So Beautiful。咁隻歌又 in 啲啦，深啲啦，咁同埋就係佢個演繹方法都比較現代，係係啦，咁但係又係用爵士樂嘅手法去。 好，咁啊，先聽一聽呢首嘅 So Beautiful。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咁頭先上半部分咧，我哋就認識咗 Wing 呢個人物啦，咁樣咁啊，佢參加過咧唔同嘅即係好著名嘅樂團啦，咁樣咁啊 Art Blakey 啊，同埋有 Miles Davis 啦，咁樣咁啊，亦都好體現到佢自己個人特色嘅，咁啊，不論佢係吹 saxophone 方面啦，定係佢作曲方面嗱，咁其實佢一個咁有個人風格嘅樂手啦，其實。佢有冇可能係即係自己都已經係能夠有個人發展，即係唔使即係靠樂隊去出碟嘅呢？ 嗱，咁首先佢自己嗰啲碟咧，我係非常之中意嘅。 係， 我覺得甚至我覺得要介紹俾大家聽。 嗯哼。 咁特別咧有一隻咧就叫做 Speak No Evil。 嗯。 咁 Speak No Evil 呢一隻碟咧，幾乎係。我聽過人生裡面影響其中一隻最大嘅碟嚟嘅，係啊，因為嗰六隻歌全部我都好鍾意。咁而嗰陣時佢做錄呢隻碟嘅時候呢，大概六五年到啦，佢係其實幫緊 Miles Davis 呢係玩緊個 Second Great Quintet 嘅， 係係。 咁其實佢已經係佢已經有其他嘢做緊㗎啦，咁同步就做緊自己嘅 project。咁而呢一隻碟呢，我就覺得大家都玩得好好，即係裡面嘅樂手玩得好好，同埋呢佢嘅歌咧真係做得非常之好，每一隻歌都非常之有風格， 都係好體現佢自己頭先講嘅 Long Functional Harmony 啦。 係啊，同埋佢即係呢一樣嘢難嘅地方係，佢可以作嗰隻歌係有佢嘅風格，就係、是、我一聽就覺得哇呢、這個仲唔係 Ring Shorter 嘅歌，係咪啊？即係好犀利嘅，佢啲歌咧有陣時咧唔係真係複雜，但係佢咧係好到位，咁同埋每一隻歌咧。都好似有一個編曲咁樣嘅，即係譬如Speak No Evil 咁呢隻歌，你已經係 feel 到成隻歌佢嗰、那個melody 由頭到尾係有鋪排嘅， 係 咁然後佢嗰啲 solo 完咗之後再玩多次嗰個 melody， 又係覺得哇係好有文有理嘅，所以我非常之中意佢嘅作品就係咁解。 嗱咁啊，頭先講咗好多關於即係 non-functional harmony 啦，咁啊雖然係佢即係好有阿 Wing Shorter 嘅個人特色啦，咁但係佢除咗呢樣嘢之外啦，佢會唔會又玩過其他嘅風格啊或者技巧啊咁樣呢？ 啊，咁啊梗係有啦，咁同埋我都講過㗎啦，好嘅樂手呢就應該會不斷咁樣改變自己啊，試一啲新嘅嘢。咁而佢呢冇幾耐之後呢就 form 咗對 band。嗰隊 band 就叫 Weather Report。 啊哈 ！Weather Report 咧呢一隊 band 咧，其實是一隊非常之出名嘅 fusion， 即係融合嘅音樂。 fusion 啲咩咧？佢哋係 咁好犀利啦 ！fusion jazz 啊，好得意嘅，係即係嗰陣時興呢一樣嘢啦，但未係好多隊呢啲咁嘅 band。咁佢係其中一隊最出名嘅 band。 係 咁而你聽嗰啲音樂，你會發覺同佢之前嗰啲係完全唔同嘅。 係。 咁首先你會有 keyboard player 啦，即係唔係鋼琴喎，係玩電子鋼琴喎。咁然後嗰啲電子琴係嗰啲聲效嗰啲嘢唔同曬嘅。嗰陣時我做我隻 CD 嘅時候呢，咁我 mix 緊我隻碟又等緊 load 緊嘅時候啦，咁嗰個同我 mix 嘅嗰個人呢，佢就介紹咗我聽 Weather Report 嘅一啲舊嘅嘢，因為佢好鍾意 Weather Report。咁然後呢其中一隻歌呢，佢同我講話原來佢將個 keyboard 即係左右嗰啲音咧對調咗，即係話我哋平時由左邊彈到右邊就係越低音去到越高音啊嘛。係。咁然後佢嗰個 keyboard 咧係電子 keyboard 嚟嘅，咁佢調轉咗嚟排嗰啲音，所以左邊咧係高音啲，右邊咧係低音啲。 係。咁樣做有啲咩嘅效果出現咧？ 咁佢哋就話咁樣可以逼自己咧就諗個音，就唔會俾自己個手型即係慣咗嗰啲 muscle memory 啊，去影響咗佢哋彈嘅音樂。 哦， 係啊，即係 破格嘅做法喎，呢個係 好破格，你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嘅嘢㗎。咁而另外咧，佢特別要提到就係佢個 bass player， 係 Jaco Pastorius。之前嘅 bass player， 我哋全部提到嘅 jazz bass player 咧，都係 double bass 嘅， 係 一個低音大提琴，但係佢咧係電 bass 嘅， 係 佢非常之 好多電子嘢喎，佢呢一隊 係啊，佢好多電子嘢啊，佢係。玩一個即係佢嘅電 bass 上高咁解有 fret 啦，即係我哋一格格嗰啲啦。 係 佢咧係自己掹曬佢。 係 佢掹曬出嚟之後就發覺，咁樣我咪有好似 double bass 嘅聲咯，即係唔會有啲有一格格 fret 嘅聲。咁佢咪可以做到一啲咁樣嘅 即係一線落去就好似一個 double bass 咁樣，一個 violin 咁樣嘅聲效啊，係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因為咁有 fretless bass 呢樣嘢。 係，哇！咦，即係由佢哋即係又破格咗一啲新嘅嘢出嚟啦，咁樣。咁啊，既然咁樣啦，有冇一首佢哋嘅 Weather Report 嘅歌，你又覺得係可以推介俾大家嘅 咧？好啦，咁呢只歌咧就係、是、叫做 Birdland， 就喺佢哋其中一隻最出名嘅碟之一，就叫 Heavy Weather。咁啊，大家會聽到咧，就好多電子音樂喺裏面啊，即係嗰個年代嘅電子音樂啊，咁所以玩嘅嘢咧，同佢之前咧就好唔同。 咁今集咧認識咗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啦，我覺得咧喺課堂上面咧都踏入咗一個新時代，因為咧你見到開始有好多即係電子樂器出現啦，咁啊有電子樂器出現咧，就係話咧歌曲上面無論創作啦定係玩法上面咧，都可以有更加多同埋更加新嘅即係做法可以出現啦。咁啊唔知嚟緊嘅課堂啊會唔會即係再多啲呢啲嘅特色出現咧？咁啊大家記住要繼續留意我哋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啦。今堂先嚟到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先，拜拜。 拜拜。